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97章。在这三日的时间里面，已经足够吕叔的往返这个援兵墓一次。这阵时他真的有可能还在墓入边，那么当然他亦都有可能吕叔已经一个人出了去了。对于这种这样的可能性，我虽然觉得意外，但是亦都坦然接受。早就在同吕叔接触的时候，我就做过了可能比他阴的准备。反而呢阵时，哑巴嘅面色真系好难睇啊！佢一脚咁啊，伸落个尸体嗰度，算系发泄不满。跟住咧，佢目光就转移到我哋嘅前方，亦就系俾不动水所隔住嘅位置。求先嘅呢一切，毕竟只系一种咁嘅推测啫。我唔可能因为一个推测就系咁放弃噶。所以我讲真相究竟系点，亦都只能够先揾到赵老头嘅尸体再讲啊！这个地方我们已经探测过的了，我们要去对面就只能够降水过去。豆腐一看到就缩了一缩条颈，他一面不情愿地说，哇，在我印象当中一落水就好像没什么好事，我觉得普真这样的老鬼他肯定在水里面做过什么手脚的。我一听不由得笑讲，唉，得啦你，总算是知道怎样吹吉避凶啦，是吧？看来倒斗就倒出经验来呗。这个水是没深的啫，如果好像那么鳄鱼一类的东西应该就没有。连豆腐都想得到的这一点，我又怎会大意啊？在先前哑巴还未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已经仔仔细细地研究过。这一滩的这样的不动水呢，大概一米左紧那么深。清澈的见底，根本上藏不到什么东西，降水过去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碍。那么三具尸体被哑巴搜完身之后也都没有什么用处，就这样摆在原地。我们三个人就剥了一些鞋袜，立起裤脚就烫水过去了。好在呢，那些不动水都不算话好冻，落了水之后反而还觉得比站在岸上还暖。我就打住探照灯打头阵，在黑暗入边，冰屈里边一切都显得雾蒙蒙咁。周围除咗我哋三个人嘅呼吸声，就系得翻只脚喺度降水嘅声音啦。喺前边光明同埋黑暗嘅交界地方，忽然之间涌起咗一嚿黑雾咁嘅嘢。我哋行喺呢一团咁嘅黑雾入边，就好似俾啲乜嘢嘢一嘢食咗入去咁，俾人哋有一种好古怪嘅感觉。呢一片咁嘅不动水嘅范围就好大嘅，行出咗几十米之外，亦都睇唔到头。而喺我哋头顶上边嘅冰壁，就系悬挂住无数嘅石钟鱼一样咁嘅冰锥。呢一个冰屈嘅落差就比较大，中间呢约莫有成二十几米，所以个灯光一打上去，上边嗰啲冰锥反射住点点嘅寒光，等我哋有一种头上好似挂住无数嘅刀剑咁嘅感觉啊！我哋啊咁降水，降咗约莫大概五分钟左紧，喺光线嘅尽头就出现咗一条水岸线啦。而家灯光之下就呈现出一条蓝色嘅线条。对面应该是一个冰面来的，随着距离的拉近，对面的一切亦都慢慢地暴露了在我们的眼前。看清了情形的瞬间，我只是觉得头皮一麻，心里面闪过一个念头，唉，死了，该来的嘢真的要来，这些又是什么鬼嘢啊？见到在不动水的尽头是一片的冰面的平台，而这个平台后边是连成一体的冰壁，似乎我们已经行到了整个冰屈的尽头，但是其实不是的，因为在最后的这一片这样的圆冰壁上边，不是蓝色的圆冰，而是白色，一种好像病态这样的白色，就好像死人的皮肤一样，白中就泛着青。圆冰为什么会是这样颜色的？ 仔细一睇，呢一啲咁样样嘅白色，显然系一张张嘅大鼓。呢啲鼓只系将个鼓面就露喺外边，剩低个部分呢就全部镶咗喺呢个圆冰壁入边，所以一眼望过去就系一大片嘅惨白，应该呢系用啱啱剥落嚟嗰啲羊皮做嘅。我喺斗里边见过啲嘢都好多，陪葬嘅鼓亦都有，但系就冇见过咁大一面嘅鼓墙啊！老实讲啊，反之啊必为妖。咁啊，同之前睇似好似冇乜害嘅铁链阵一样，呢一边咁嘅鼓墙绝对啊有问题。所以我先睇咗一眼，就觉得真系一个头啊两个大啦。我哋三个人就爬上咗呢个冰面上边，抹干对脚啊，着翻啲鞋袜。一边呢就留意住周围嘅动静，一边就观察呢啲咁嘅鼓。豆腐啊讲：，哇，唔冲一个咁嘅冇主人，系一个音乐爱好者。我讲：，诶，乱噏啊你，睇下有冇其他嘅通道口啦。呢一个地方好似到咗尽头，眼前只有一边咁嘅冰壁，同埋佢上边嗰啲大鼓。除此之外，亦都冇睇到有啲咩其他嘅通道。我啊问阿哑巴。知唔知道呢啲鼓嘅来历啊？佢忽然之间就切咁啊做咗个手势，指咗一指冰壁嘅正中央。我顺住佢手指嘅方向一望过去，由于呢个位置啊比较高，再加上个距离嘅原因，所以呢亦都睇得唔太真，只系发觉喺冰壁嘅最中央嘅嗰边鼓，显然都比周围其他嘅鼓大咗好多。那个鼓的表面似乎好像有些花纹添。我看了一阵间，我发觉其他的鼓呢都是以这只大鼓作为中心依次排开。除此之外就没有发觉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了。我不由得压低把声说，喂，怎么啊，这个鼓是不是有问题呢？哑巴的眼力非常之好，他就眯一眯只眼睛，声音压低了这么说，上边有人。我一听吓一跳，不由得即刻慢慢咁睇，但系连个鬼影都唔见。豆腐呢亦都伸长条颈系咁望，好疑惑咁讲，啊咩有人？边个啊？边个啊？因为我睇唔到嘅，系咪鼓上边嘅嗰个花纹啊？你咁乜讲，真系好似个人形喎，喺度做紧瑜伽添。真系唔怪得搞艺术嘅人想象力比较丰富。经过佢咁一提，我即刻就发觉嗰个花纹的而且确似个人形，仲有啲似好似一个人弯住个腰，形成咗一个口向下嘅 C 形，而具体呢就睇唔清啦。哑巴讲嘅人系咪指呢个花纹呢？我用个眼神去问阿哑巴，佢又冇讲嘢。而是掹出了他两把在腰间的黑色弯刀，冷冷地说，我上去看看，你们等住。跟住亦都不需要什么绳索了，这条友仔将弯刀插入去个鼓与鼓之间的细罅那里，借着个力就向上爬。他的脚尖时不时就会掂到那些鼓面，在这个冰屈里面回响起这个大鼓低沉和独特的声响。由于呢可能真是大小的问题，或者是由于工艺的原因，这一些这么沉闷的鼓声跟我以前听过的那些什么腰鼓啊、架子鼓啊，还有现代鼓啊，都一点都不同的，渗透住一些雄浑柔软的独特声音。我和豆腐企下边看着哑巴的一举一动，佢每一次呢都非常之稳阵嘅，俾人哋一种唔快唔慢、胜券在握咁嘅感觉。佢坚定咁向住正中央嘅大鼓而去，准确咁讲係为咗嗰个鼓上边嘅人影而去。我哋有准备望远镜，但係之前呢喺呢个清理装备嘅时候将呢啲嘢呢就抌得嘅抌，所以而家由于视力嘅关系，所以我哋根本冇办法去确定咁讲喺鼓上边嘅嗰个究竟系人呢，定系某一个图案。豆腐睇住哑巴灵巧嘅身手，佢又讲：，哇，你老豆虽然脾气唔好，不过你睇佢啲本事真系唔系讲少噶，你咩时候先好似佢咁劲啊？我话讲， 佢唔系我老豆啊，咪乱噏啊！豆腐啊，缩一缩个膊头讲，佢承唔承认啊，另一回事。而家事实啊，摆喺眼前啦，一模一样咁嘅样，仲有嗰啲九成九相似嘅性格，仲有个飞刀啊，仲有佢讲过嗰啲话，呢个唔系老豆，唔通系我老豆啊？我啊睇住阿爸毫无保险措施，系咁喺度悬空冰壁上边攀爬嘅身影，冷静咁讲：第一，佢又唔承认；第二呢，我有冇老豆都冇所谓嘅，我嘅目标系解开诅咒，其他嘅同我冇关。豆腐啊，挑一挑眉，自言自语咁讲：唔使讲啦，你睇下，有时啊，连讲嘢啲腔调都一模一样嘅两仔爷。 唔好打我，唔好打我，收声，我收声。 见到我想要柄佢，豆腐啊闪埋一边，终于咧就收口啦。而呢阵时，哑巴亦都爬上咗嗰边嘅大鼓上边。从呢个方位睇过去，哑巴系企喺大鼓嘅顶端，跟住佢嘅身形啊矮咗落去，睇个样系踎低咗。由呢度可以睇到个大鼓咧，应该系突出咗一橛嘅，喺上边企一个人系冇问题。跟住我睇到嗰个尸形开始喐咗起上嚟，慢慢咁向上移。豆腐倒抽一口凉气讲：啊，真系个人嚟噶！哑巴将佢向上边拉啊，不过呢个人就系咁吊喺半空中又唔喐啊，八成可能都死咗啊。唔知道系唔系边个呢？佢讲嘅说话音刚落，上边似乎好似出现咗咩变故。哑巴嘅身形一摇，跟住佢一头就跌落嚟。呢一幕突然其来，出人意料，将我同阿豆腐都吓咗一大跳。我成个心脏都偷停咗一拍，跟住我即刻冲上去，下意识咁想去接住哑巴。事实上喺咁高嘅地方跌落嚟，唔好话能唔能够接住啊，就算接到，估计可能佢都将我砸残废啊。呢一个完全系一个不经思考嘅行为。或者可能在潜意识入边，我真系将哑巴同阿陈慈画上咗等号。呢一切只不过一瞬之间，我都未冲到过去，哑巴嘅身形啊突然间一停，停咗喺半空当中。而嗰一个俾佢向上拉嘅人，亦都重新咁掉翻到去个原位。哑巴似乎系捉住咗嗰个人只手，所以佢就冇跌落嚟。由于呢个人影揈呀揈呀，所以呢阵时我哋睇清楚嗰、那个人形嘅腰上边，原来一直呢系有一条绳绑住嘅。睇个样佢就俾条绳吊咗喺嗰个位置。我稍微松咗啖气，心里边不由得亦都疑惑起上嚟。哑巴嘅身手了得，点解会突然间跌落嚟嘅？唔通佢跣脚？跣脚呢一样嘢，如果发生喺豆腐身上就差唔多，但系而家发生咗喺哑巴上边嘅几率真系太低啦。带住呢个咁嘅疑问，我不由得眯眯只眼就向哑巴原先嘅位置望过去，但系见到佢嘅地方有个黑影，亦都唔知系乜嚟嘅。未等我睇多两眼，那个黑影就消失唔见咗。呢阵时，哑巴开始顺住个绳索向上爬，重新呢又企翻到喺个大鼓上边。然之后，佢嘅身形一矮，忽然之间就唔见咗。咦？豆腐亦都惊咗一下，伸长条颈讲：人呢？唔系玩魔术系咪啊？一转眼就冇咗影啊！一时之间我都急啊，不由得啊大嗌起哑巴个名上嚟啦，但系就冇人回应我。我心里边一惊，我讲死啦！哑巴可能真系八成出咗事啊！我就知道呢一个咁嘅古场一定有古怪啊！小豆，嗱，你而家喺下边等住，我就上去睇睇。